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记得上两集呢，就我要求廖伟棠呢，话哎呀，上两集介绍咗高川光太郎呢比较沉重㗎嘛，今次可唔可以轻松少少，你话介绍英美诗人就应该开心啲系咪？ 其实呢都系咁沉重，但系沉重另一种办法呢，咁即系佢哋嘅表述方式呢，就其实就会将沉重变得呢可感啲啦，变得系可喜啲。睇下我哋點樣去釋放自己咯，喺呢個沉重入邊，即係佢同嗰種當然啦，高川光太郎冇辦法啦，咁太太過身，咁嚴重嘅事啫。咁依家呢個新嘅沉重咧，係同歷史有關，係人類一個普遍嘅生存狀況嘅嘢嚟嘅。咁今集要介紹呢位咧，就係喬治西爾泰什呢位好特別嘅詩人嚇。咁佢咧係一個匈牙利裔嘅，但係英國詩人。 嗯， 点解会有咁特别嘅身份呢？是因为呢佢八岁嘅时候呢，佢喺匈牙利出世嘅。八岁嘅时候呢，匈牙利1950年呢爆发过一次起义嘅。当然被迫释咗啦。但係嗰次起义之后呢，就有一批匈牙利人呢，就以政治难民嘅身份呢，就被英国收容咗。咁就包括佢一家人。咁呢佢就八岁呢1956年就去咗英国㗎啦。咁跟住呢佢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写作仲要系得咗好多奖。而且呢佢30几岁呢就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呢个可能系一个纪录嚟嘅。因为一般都系好德高望重先可以做到呢、這个院士。佢作为一个真系唔系英国人、用英国写作可以咁样。咁佢又翻译好多匈牙利嘅文学作品做英文。咁亦都得过好多翻译奖。咁点解我有机会接触到呢本诗集呢？咁就因为呢佢去年呢就得咗一个中国嘅诗歌奖，就叫做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其实以前我哋都介绍过呢个诗歌奖其他嘅得主嘅阿丽达塔夫。记唔记得有一个黑人女诗人？ 系 嗰、个就前一届，今一届咧就系呢个乔治西尔泰什。咁佢呢本诗集咧，我攞到手咧都几震惊啊！因为之前咧都未睇过佢嘅诗啊，只系依稀听过呢个人，知道有咁嘅人，但系睇佢诗先发现，哇！原嚟真系正咗一句话啦，即、就、系、是、一个经历过极权社会，跟住又去享受民主社会嘅人咧。对极权和民主都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可以比较，他有得比较，就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极端。 嗯，那我们首先听一听这一首先，30年代。 30年代，乔治西尔泰什。又是30年代，商店门敞开着饥饿和乞讨汤水的长队，穷人由同样半空的商店提供衣服，衣着破烂的一群站在门口周围，失业者罪恶在火车站，战争的谣言不断循环，复仇女神耗尽了内心，变成低声咒骂，迷途者迷失在他们自己的心事重重中。在愤怒的办公室，活着的运行成本被那些需要最少获得最多的人估算到便是。帝国的魅力是最后的辩词，电影演的全是租借的权力完成的死亡游戏，甚至我们的梦也很密集，把我们从每间空房子挤出来，我们彼此驱逐，因为缺少房租，我们是经济繁荣的破碎形骸。知道这一点，它毫无意义，不太像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而是像一种奇异的预感，没有安慰，没有人会怀疑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海空了，光从中浮现，一声遥远的叫喊传到这里，时间之水的化妆舞会服如潮汐，人群沿着道路推撞着听一个煽动者的演讲。这个麻烦的世界遇到的一切都在别处，为什么水奔向大门，喧闹的波浪拍击着谁家潮湿的墙。 三十年代乔治西尔泰什的作品。 是啦，咁我第一集呢我就揀咗好多呢係佢其实回顾上一个世纪嘅作品呢，就係、是、我剛才讲嗰种反思啦。咁三十年代係点样嘅年代呢，大家如果对历史有了解都会知道啦，经济萧条啦，然后二次大战即将爆发，一战刚过去，二战就嚟开始。咁其实首诗好似白描咁样嘅，一开始啊，都系我哋喺一啲纪录片啊或者写实摄影入边见到嘅场景啦、但系慢慢嗰、那个叙述啊，进入咗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嘅样咁样啊，尤其佢讲到咧，每一个人咧啊，同人同埋神啊，都开始混乱。包括咧，佢话复仇女神呢一段咧就可圈可点啊！点解叫话复仇女神咧都冇咗耐心啊？因为咧，其实三十年代咧德国人啊系仲系好想复仇嘅，因为一战佢哋输咗啊嘛，输咗同埋咧接受咗其实都几唔平等嘅条约。其实呢个系埋落咗二战嘅导火索，就系、是、法国真系好欺负佢哋，趁住一战打赢咗就搏命要赔钱啊、抢领土啊等等啦。咁呢个复仇女神咧就喺三十年代已经达到咗一个极端啊！佢开始咒骂啦，跟住咧就开始去到成首诗嘅最后咧，佢系演变成咗一个煽动者，就是、当然系希特拉啦。咁大家去涌住去听佢演讲，但系咧前面咧佢仲有一啲好梦幻嘅嘢。佢话我哋嘅梦啊，就好似部电影入边咁样。嗰阵时啲黑白片咧系表现主义嘅时代啊嘛。如果大家有中意睇电影嘅话，黑白片表现主义咧系好夸张，好似噩梦咁啊，全部啲光影对比好强烈。跟住咧佢话啲梦咧密集到咧系将人逼咗出嚟啊。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想象，因为梦系无形噶嘛。而且梦咧，往往咧系意味住佢系会破噶嘛，但系反而佢唔单止变咗有形嘅实体，佢仲唔会破，仲要将真真实实嘅人咧驱逐咗出嚟，驱逐出嚟去咗边度咧？去咗一个大海啸嘅前面，就好似所有嘢咧就嚟崩溃啊！呢、這个海浪就要拍，已经拍到咗我哋嘅屋企门口啦，嗰种即系将嗰种山雨欲来完全写出嚟。咁我觉得係一个未经历过二战嘅人、去反思二战又好特别喎，即係好似拍緊一部电影咁样，我哋一个镜头咁样转落嚟，最后去到一个非常之好似啲圣经启示录咁样嘅场景。 係呀，似电影我真係。 係呀，每一个镜头剪接得又好快吓，几次呀，爱心斯坦。 係 呀，係啦，嗰种。 睇返啲黑白嘅电影嘅时候。 黑白蒙太奇嘅嗰种战争嘅片吓。 三十年代。跟住我哋要听怒气。 怒气三，在心的国度里，乔治西尔泰什。我不记得我是否使我的心处于正确的地方，一个适合万物的地方。我的心在火车上奔向正确的地方，但它会准时到达哪里吗？我的心位于两个地方之一，它们哪个都不正确。你必须谈论你的心，他们要求，我们将成为他的法官。他们察看我的嘴，但他们寻找的是我的心，因此我为他们生产了一颗心。这是你的心吗？他们质问。你不想让它躺在哪个地方？我们会指导你把你的心放在正确的地方，他们要求，暗示他们的警棍。我能够证明我的心在正确的地方，那似乎令他们满意。我们所有的心都在正确的地方，那里变得拥挤，太多心在一个地方，我们定位自己遇到麻烦。我们的心被加入一颗大心，我们的心满得日出来，我的眼闭上，我的嘴大张着喊叫，我的肝已经丢了，但我的心在正确的地方。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怒气就是匈牙利裔的诗人乔治西尔泰什的作品。 怒气入面呢就分为几首啦，好多首的。其实这个怒气很有意思，他呢就有一些呢就是模仿著著名诗人的写法的，有一些呢就是分别呢就针对呢当代的很多东西。 啊，比如所謂後極權嘅社會啊，或者全球化社會啊，都有。咁我哋要講呢首咧，就係《怒氣》入邊嘅《在心的角度裏》嚇，《在心的角度裏》咧，頭先聽一開始聽嘅題目咧，會覺得哇，好似好浪漫咁樣啊，《心的角度》。我哋一講到心，就好似哇，真係個心都會化曬啊，嗰種心啊。但係咧，你一讀落去，慢慢睇呢首詩係一首好隱蔽嘅詩啊。當你睇到幾個關鍵詞咧，你先意識到，咦，呢首詩係講緊另外一啲嘢，比如话法官、警棍吓，同埋咧，佢到个最后咧，佢个肝啊，佢个嘴，佢个眼睛都失去咗。咁点解呢？系因为心被要求。其实如果一个熟悉极权社会嘅宣传机器嘅人咧，好似我咁咧，我就好能够解读呢首诗，因为咧喺一个强调爱国主义嘅社会啊，下下都要你讲心嘅。中國大陸係你會經常碰到啊，你係咪深愛你嘅國家，或者你係咪真心熱愛領導人啊嗰種？咁呢度其實佢就諷刺緊呢樣嘢，極權以一種愛嘅形式出現，要求你擺正你嘅心啊，你一定嘅心要向住，即係所謂紅花向太陽咁樣向住佢哋。如果你唔擺正佢想你嘅心擺嘅地方，佢就會用警棍嚟對付你。咁所谓心摆喺正確嘅地方呢，我就有一个想象，就係话我哋心其实一般都会偏左㗎嘛，或者係如果有啲有病会偏右㗎，但係好少话个心係正中㗎嘛。只有啲小朋友画嘅简笔画入面呢，个心係正中嘅。 但係佢唔了解。 係啦，你夹硬要个心摆喺一个所谓正式嘅地方，咁其他五官咪都要挪位囉。最后佢话佢个心呢係满晒喎，因为呢爱国主义系要求你不断咁膨胀嘅，你嘅爱啊，或者系你嗰种情感表达咧，会变得越嚟越夸张。咁嘅时候，反而其他比如肝啊、嘴啊呢啲更加实在嘅啊嘅器官，反而就失去咗作用。 反而变咗一个恐怖嘅角度啊！ 好恐怖啊！因为我读呢首诗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我谂起阿刘晓波啊，即系感觉上佢就系一个被咁样嘅，即系要求佢心摆喺个正确地方，佢唔摆啊嘛，咁佢就得咗啊 警棍啦， 得咗病，得咗癌症。 呢首诗里面就话有警棍出现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听投币式自动播放点唱机嘅其中一首《辛苦一天的夜晚》。 投币式自动播放点唱机一，《辛苦一天的夜晚》，乔治·西尔泰什。从第一声和弦里，我们听出已失去了什么。那古老的风景在重新整理它的外衣，而不是掩饰以前的痛苦。没有什么可以预见，我们已跨越某道门槛，来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地方，而非别处。噪音本身是新的，它炫耀一种新仪态，用新的发型和不同的脸。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没有罪过的世界。如今没有军纪，战争已结束，我们的父亲变老，我们的母亲受伤，都望着别处。他们建造的一切如今成了我们的，那古老的规则乱了，就像我们开始时曾是显而易见的。 辛苦一天的夜晚就是乔治·西尔泰什的作品。 大家估下佢呢一组诗叫投币式自动播放点唱机啦。咁辛苦一天的夜晚是播哪首歌呢？ 梗系披头士啦。 系啦，阿 Hard Day's Night。咁呢首呢就是 Beatles 嘅成名作之一啦，应该是佢早期作品啦吓。好有舞曲嘅节奏啦，但系入边唱嘅嘢又好讽刺嘅。咁如果我哋有睇 Beatles 嘅呢个纪录片咧，就会知道呢首歌系咩情况下写嘅，就系佢哋咧一日巡演几场吓、即系要靠食药物嚟支撑身体，跟住不断咁演出。但系喺西尔泰什嘅眼中，呢首歌有另外一种意味。佢呢个时候咧就同前面两首诗好唔一样，佢将个眼睛调整到去西方嘅角度啊。喺西方嘅角度，几时冷战呢样嘢咧变得好可笑，但系咧又其实系笼罩喺冷战嘅阴影咧。其实同 Beatles 兴起嘅时候已经系咁样噶啦嘛，六十年代嘅时候。咁但系咧，佢认为咧，从大家选择摇滚音乐同埋选择 Beatles 开始咧，呢个世界同嗰个旧世界就开始分裂。 佢话咧，我哋系进入一个没有罪过的世界，但系咪真系没有罪过嘅世界呢？只不过系所谓嘅原罪冇咗，譬如宗教嘅原罪、战争嘅原罪，好似冇咗咁，但其实都系延续落嚟后半个世纪嘅冷战同埋两种意识形态阵营嘅对立入边。咁咧，佢入边当然会提到 Beatles 佢哋佢话噪音都系新嘅，仪态又系新嘅，发型当然啦，Beatles 嘅发型全部都系新嘅，而且仲要系值得炫耀嘅。咁但系咧，我哋嘅痛苦咧，连掩饰都唔需要去掩饰。佢话喺呢个和弦入边 ，Beatles 嘅和弦入边出嚟嘅一个新嘅风景啊，虽然佢系旧嘅风景整理出嚟嘅。 嗯， 但系呢个痛苦咧，已经唔再出现喺呢首歌嘅入边嘅痛苦，只系一个非常之个人嘅痛苦。一班玩乐队嘅开心嘅男孩子啊，其实嗰阵时嘅 Beatles 系好开心嘅啊。就算佢唱呢个系辛苦一天咧，都系一种好快乐嘅节奏。咁所有一切嘅以前定义嘅规矩，以前定义嘅价值观都乱晒。咁我哋佢呢个西尔泰什就好尴尬。 嗯。 佢到底呢，佢從匈牙利過嚟呢，好似一個古老嘅中歐傳統過嚟，但係嚟到呢度呢，佢又作為一個其實佢係 Beatles 嘅同時代人嘛，四幾年出世嘅佢係，咁佢到底選擇邊一個呢？選擇邊個世界呢？ 同埋有有趣，佢啱啱嚟到呢個英國就係最紅啦，就係呢個 Beatles。 係啊，咁佢又一個詩人和詩人嘅飯碗，其實係俾搖滾歌手搶曬嘅嗰個時代，係啊。 係跟住我哋要聽《分叉的舌頭》其中一節啊，就係、是、和警察的一次話語交鋒。 《分叉的舌頭》三，和警察的一次話語交鋒。乔治·西尔泰什，你把他放哪了？我指的是黑暗。他质问我，但我不能回答。黑暗是个陈词，我辩解没有说服力，只有词语和心态。那真是聪明的谈话，尽管不完全虚假，但它烫伤了我的嘴。然后我记得那些装满黑暗的口袋，我不得不掏空。翻开你的口袋，那个警察命令，那黑暗是你的吗？他质问。他怎么到了那里？那警察看了一眼，耸耸肩。他合法，没有什么重要的。你拥有毒品，是你自己的事。谢谢你，警官。我把我黑暗的事故放进口袋，继续走路。这是我说的黑暗的意思，他说。他是你的陈词，他是你的，他合法。 分叉的舌头好有趣嘅，佢嘅即系总嘅题目，点解叫分叉舌头呢？佢入面咧就系、是，其实成祖师都系讨论紧关于讲嘢 啊， 比如话佢有关于系讲陈词滥调。嘅人啦，又关于嗰种咧，即系所谓口灿莲花，即系讲到天花乱坠嗰种人。咁与警察的一次话语交锋咧，比其他几首咧更加深刻一啲，就系咧深刻到就系话，佢谂紧嘅就系话喺和平时期，我哋嘅语言可以携带住啲乜嘢？咁于是佢就想象咗一个咧非常超现实嘅场景，就系、是、我觉得佢嘅灵感系嚟自咧，可能佢有一日咧被警察查身份证。我哋可能都會遇到過嘅嚇， 我哋 咁係啦，我哋咁斯文就唔會啦嚇。咁即係但係英國傳統啦嚇，即係警察查下你有正常，但係佢就想象個場景就係話個警察喺度查佢身上嘅黑暗。 嗯， 個警察話：你收埋啲黑暗喺邊度？嗰、那個仲有一個女警喎，喺實施入邊個胎女嘅。佢話咁我冇辦法只回答佢，因為黑暗點攞出嚟俾你睇咧、 啊？ 於是佢又翻個口袋出嚟，即係佢個袋裝滿曬黑暗，佢挖空曬，揭開曬嚟，跟住個警察又真係睇到咗黑暗，跟住嗰個胎又變咗個男嘅胎、 嗯， 即係其實所有警察都嚟曬啦。咁呢個黑暗係咩嘢呢？對於一個有共產主義國家背景嘅人，佢黑暗可能係佢嗰個國家嘅歷史。班回首嘅歷史嚇，咁、其實就以匈牙利為例咧，成個匈牙利喺成個歐洲係好特別嘅。匈牙利咧係匈奴人嘅後代嚟嘅， 嗯， 其實佢哋最初係歐洲入侵者嚟嚇、所以匈牙利文同成歐洲文都係唔同系統嘅，佢更加似蒙古啊，甚至中國話嘅 即係語法結構啊等等有啲嘢。咁所以咧，佢會覺得嗯，好似我係一個非我族類，就正因為我身上帶住嗰啲歷史性黑暗，於是就被一個英國警察喺度盤查。 係啊，有啲種族歧視嘅感覺。 我覺得唔單止係種族歧視，係一種文化警惕啊，可能係即係好似比如話佢一個英國警察，佢因為英國、美國一直都係所謂嘅文明嘅中心地帶啊嘛。 嗯。 咁其他嗰啲自然邊緣嘅嘢啦。 而佢背負住就係佢嘅國家嘅歷史。係 啊，即 係 嗰啲邊緣嘅，比如中歐、東歐嗰啲歷史，有好多喺所謂西方嘅話語入邊係黑暗咁啊，就係、 是。嗯。 啊，比如話你哋匈奴人幾咁野蠻啊，當時打我哋歐洲。 你是入侵者啊， 咁啊，后来呢，匈牙利其实喺二战入边嘅角色都好尴尬嘅，吓佢哋系奥匈帝国噶嘛， 吓、 所以系曾经都系支持呢个法西斯噶嘛，咁所以咧入边好多嘢，佢就话如果我呢黑暗，我可唔可以？其实佢暗示紧一样嘢话，我可唔可以交俾你啊，警察叔叔？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拉咗我？ 我俾咗你 啊！但系咁样都唔得，非常之卡夫卡就系、是、警察话。你嘅黑暗就係你嘅層次，就好似我哋啲警察成日講嘅話，你可以唔講嘢，但係你講嘅嘢都會成為呢、這個 呈堂證供。 呈堂證供，你收埋佢啦，合法嘅，我唔會要你啲黑暗。 他是你的。 所以呢個係更加荒誕嘅，就係、是、我連想掉咗啲黑暗都唔得。 嗯，永遠跟住你。 警察叫你 keep 住佢。 呢首啊，真係呢個又係非常之 好複雜啊，好複雜。 奇怪。 係啊，我諗如果你唔深思咧，都唔會諗到佢入邊有咁深刻。嘅嘢就系话，哦，连你嘅历史系掉唔开嘅，永远要跟住你嘅，甚至乎佢话佢系合法嘅，黑暗点会系合法嘅呢？照我哋正常对语言嘅思考都系咁、但系对于一个移民，一个西塔什，一个移民诗人嚟讲，佢、被逼去接纳呢一切。跟住再用佢嘅詩去書寫出嚟。 係，咁我哋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但係咧，喬治西爾泰什嘅詩我哋未介紹完。 太複雜啦，呢、這個詩人，下一集繼續。 好，我哋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